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个他。想要说我那天没说的那句话，就算被没收我也不会怕，对，我不怕。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体面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。算没没收我也不会怕，对，我不怕。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体面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。 干脆就继续忙。

总的说拜拜，为何爱总